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第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㗎？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啊、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熱水度咁戳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 那 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服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我係京城茶館宇文，世界盃記得一定要黐住 Raga， 遠離 TVB 啦。 好撚正經做到仆街，有波就講，好多人講屎波唔講，教主唔睇，要錢唔睇，絕對期待 Ragazine Brazil Copa do Mundo 2014撐世杯反打拳，聽 Raga 咪對家。 好啦，翻嚟呢個咧 ，bonus track 啊，呢個咧真係 bonus track 嚟噶，大佬，我哋已經咧都冇氣噶啦，咁、但係咧都要錄多少少啦，呢一個第四節好短嘅啫，咁咧就係、是、有關個北上打上前啦，咁啊呢個咧就因為喺今個禮拜四啊六月五號嘅時候咧，我就揾即係尋找到一單嘢啦，好唔想尋找到呢一單嘢，咁啊發生喺香港嘅就係、是、呢、這個有個媽媽啦就。無緣無故喺屋企咧，就將一個瑞嶺嘅佢嘅女啊 ，OK 細路女咧，就斬死咗。咁咧就 而家懷疑緊個媽媽其實係患咗產後抑鬱嘅。 係啦，咁咧就斬咗喺一個瑞嶺嘅細路女身上，特別喺條附近呢條頸附近咧，係斬咗十刀嘅 OK。咁啊，事後即係去到處理個現場嘅啲警員咧，就都即係都頂唔順啊！即係譬如話有形容過就差唔多斬到個頭都甩埋啦。譬如有位警員就話，即係我都做咗當差當咗廿鳩幾年，咁啊，然之後跟住即係見過無數咁多嘅兇殺案，但係呢即係自己有細路仔，咁啊見到呢單嘢咧，佢話即係佢形容佢都話即係。唔知點形容，跟住然之後咧就自己就都坐咗喺個兇案現場，鋪床度喺度反思好多嘢，同埋即係見到總係剩翻一個咧就。 就仲剩翻一個九歲大嘅仔啦，一仔一女嘅佢，咁個仔就好彩出咗去，咁啊呢位一傑仔咧就叫做真係逃過大難啦。咁啊頭先阿的都講過啦，就而家即係未有乜嘢定案嘅，傳聞就係話嗰個媽咪咧就係有產後抑鬱症啦，同埋呢個家庭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都有問題嘅家庭嚟㗎啦。咁就喺呢個深水埗嘅榮昌村啦，咁就係啦爸爸媽媽即係大人咧，爸爸媽媽係其實都準備分居嘅，咁啊爸爸亦都個爸爸咧亦都係傳聞嘅啫 ，OK 就話喺內地咧亦都有包養啦，有包養另外一個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準備已經係分居，咁係咪感情問題啊，或者仲有家庭嘅壓力咧？因為呢、這個即係一家四口其實都係一個低收入嘅家庭，因為只有爸爸咧就做嗰啲散工咧，揾大約七千蚊到一個月，咁所以即係種種嘅問題。 七千蚊個包養啊！ 七千蚊啊，所以有啲師奶就話啦，七千蚊你條死佬仲走去，仲可以走去包養個仲可以養多頭家， 真係 冇人性啊，諸如此類啦。唔係，所以我哋講係傳聞咯，因為而家嗰個，因為只係發生咗去到我哋今日做節目都係三日到啫，咁成個 picture 我哋走唔到出嚟，但係好明顯一樣嘢，全香港嘅人都關心嗰個細路仔，因為個細路仔就。佢好 touching 嘅，即係譬如話 through 翻蘋果嗰個報道就係話，佢仲同喺即係當場嗰、那個 警員 咧就幫佢執拾啲 衫褲 鞋襪啦，就因為佢要準備要去社署嗰度先啦。咁、但係即係嗰個咁佢仲同個警察叔叔講就話，你可唔可以再幫我執埋嗰套運動衫啊？我聽日仲要運動堂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總之觸動到好多人啦、 就話我好肚餓啊， 係啊，好食唔落啊，係啊，咁同埋咧，即係而家最新嘅進展咧，我都係呼四方八面嘅，咁就聽講就係話佢其實個細路仔而家都幾擔心佢，就係佢會嗰、那個後遺創傷症好嚴重啊，咁、聽講就係而家就好似係又食唔到嘢啦，同埋又唔係好即係好似自閉咗咁樣啦，因為又有啲傳聞就係話咧，即係有兩種版本我聽過，就係話其實當時佢就同佢爸爸咧就落咗街嘅，佢、爸爸啱翻咗嚟，但有另外一個版本咧就話咧就係、是、可能咧佢其實咧佢係睇住，即係佢唔喺間屋入邊，佢喺屋。外邊，譬如聽到啲聲啊，或睇，所以佢係嗰個陰影會好大。咁佢只係得九歲，阿傑仔 ，OK， 佢爸爸就係林志權 ，OK， 咁所以咧， 改名 啊，嚇， 乜算？ 唔係啊，報紙開曬㗎啦， 正契弟咯，報紙契弟，你係契弟。 哦，係咁啊， 黃楊達契弟，你係契弟。 哦 ，OK，OK， 所以 我咁樣，我唔識啦呢啲，唔係我唔識呢啲嘢，呢啲操守。 小朋友咧過敏冷靜咧都係一種令人擔憂 啊，係啊，係啊， 喊到 filifer 嚟咁都話好啲啊，但係咁佢係非常之點啊生性咧，佢可以問到阿 Sir 好多嘢咧，反而阿 Sir 自己都唔信。 係啊，同埋佢冇乜喊過㗎。係 啊， 係啊，所以呢個係好令人擔憂嘅。 反而令人 擔憂 㗎。係啊，係啊，咁所以咧，我喺星期五嗰日咧，我就出咗個 post， 我就話北上打賞前就好想幫呢個個案，就問下大家有冇意見啦。咁我話就唔好淨係 like 啊，唔該大家。咁就真係表個態。因為咧呢、這個相信咧呢、這個咧呢、這個應該如果我哋做得成嘅話咧，就會係我哋嘅第一個嘅香港個案。 即係我 嗱呢、這個我要想我想講啊，唔好有人又屈鳩我啊！呢個係冇巧合㗎，唔好又話哎呀好啦，而家傑斯咧本土啦。唔撚幫大陸人啦，我冇呢冇此意 ，OK， 邊度我都會 幫。我哋以前你講過啊嘛，香港有我哋都會做啊嘛， 係啦， 我哋講過啦， 係啦。 即係其實呢單嘢我同阿傑斯都講過啦。喂，而家社署其實幫忙緊，我哋俾錢嘅話，可能對社署嗰度可能就有啲問題咁樣。其實你諗住點幫咧？ 嗱，好，首先要好多謝所有嘅網友 ，OK。你話頭先屌我嗰個有200個 post， 呢個都而家都差唔多100個 post 啦 ，OK。咁啊都係好撚強勁，同埋就係我揾唔到一個反對嘅 全系赞成嘅 ，OK？ 唔系赞成冇得唔赞成。 全系赞成支持，我答埋你，跟住我一步步吓。咁啊，你担忧嘅问题咧，好多人都担忧。譬如话，我哋其中个主持阿京一啦，就担心个对口人。咁咧，然之后咧，仲有一啲咧，就话喂，嗰系衰老豆嚟嘅，咁你俾钱个九岁嘅细路仔就吓，咁啊，咁啊，啲钱梗系落埋佢老豆袋噶啦。等等，所有好多呢啲咁嘅担心嘅。咁首先我哋讲，我呢一今日星期六，我即系得。喺呢一日時間裏面呢，尋日到今日嘅一日時間裏面，我做咗啲乜嘢先。我要多謝一位網友，佢叫 Fat Boy Cal 嘅。佢其實佢係 message 咗我，佢就話佢係識人喺蘋果入面做。咁然之後跟住呢，佢就幫我打聽緊消息。咁呢佢有消息呢就會覆返我嘅。因為蘋果邊呢其實李慧玲都做緊嘅。咁然之後呢就蘋果又有個基金。咁然之後其實如果大家有睇蘋果日報呢，就蘋果日報呢其實尋日都出嗰個報紙就話咩呢，佢其實就已經回應咗阿刁文牛頭先嗰種嘅意見，就係咩？叫大家 hold 住個同情心，唔好捐住，因為咧而家咧就成個個案係交咗俾社署，咁佢所以就話咧，即係等有進一步消息咧，蘋果嗰邊都會通報。咁其實咧，我亦都 through 咗，我有啲朋友都喺蘋果入邊嘅，咁其實回應翻我嘅都係大致上差唔多，但我咧就。我今日見到金英，我又同阿金英又講啦，我所有人我都講㗎啦，就係、是、我好想呢，首先就係我好想呢，我好明白嘅就係、是、我第一樣嘢就係、是、直接捐錢其實未必係一個最好嘅幫助 ,ok? 我但所以呢，我好想呢係可以了解到呢個家庭嗰、那個即係、個 背景 啊。咁呢個呢就唔好意思啊，又岔開講，就係、是、譬如有一啲京城嘅查客啦，特別有位 Fora 佢都問過我，佢就話：喂，睇見北上頻道有個咁嘅，有個而家你開咗咁嘅 post 喎，咁佢就話我因為之前冇對北上頻道嘅打賞前冇乜嘢了解啦，咁佢就問，譬如話呢啲係咪一次性嘅幫助啊，或者就係亦或係按需要分期幫助啊，等等，同埋佢話除咗錢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助嗰個九歲嘅細路仔醫治佢個心靈創傷。等等啦，咁所以咧 group 埋曬總括所有嘅嘢咧，我就解釋一下啦。我哋以往咧，其實喺舊年我哋做咗五個個案到啦，全部喺內地嘅。其實我哋嗰個程序都係一樣，就係、是、我哋會上去親身了解嗰個個案值唔值得幫，唔係先都係通過透過睇大陸嘅新聞啊、報紙啊，跟然之後我哋就去揾嗰個聯絡，然之後聯絡咗之後，我哋會直接去，譬如話以往阿 Jackie 啦、阿 Roy 啦、Matthew 啦、我啦，咁我哋都有上過去了解咗個案，值得幫，我哋就去啦，就科水啊，但等等所有嘢啦， 或者係要啲物資啦， 係啦，好似要物資啊，冇錯，阿玲姐啦， 玲姐啦， 係啦，好嘢喎，花生台都知 嘅，嗰個小朋友嘅宣佈啦，係咪啊？咁我 係啦，冇錯，係啦，係啦，仲有霞姐嘅女啦，我哋都有，我哋都有書簿啊，所有嘢。咁所以我想請大家就係放心，我哋係會了解咗個案先嘅。咁但係咧，今次我哋第一次喺香港做個案，咁啊，你知啊，喺香港咧。就乜嘢都要跟足程序嘅。我而家咧喺目前嚟講咧，我都唔知點樣去埋到身。咁但係咧，我就透過種種嘅渠道啦，我就希望可以，譬如話揾到社署嘅人啦，或者甚至揾到呢個家庭佢有啲親戚啊，之如此類啊。等等啦，甚至我唔介意見一見佢爸爸嘅，雖然大家覺得佢爸爸係衰老豆，但我都想了解一下。 我好想知講一樣嘢，千祈唔好標籤咗一個人先。 冇錯， 大佬，喂，佢個老豆點解要 係啊？因為佢始終都係個仔嘅爸爸嚟㗎嘛。 點解個老豆要外遇？喂，好多問題㗎，唔係自己咁就咁講㗎，大佬。 冇錯， 個老豆可能做緊一啲嘢，你個個都想做，而你冇撚做咁解㗎咋？話聲咩？唔好將自己把隻亂吉咁度啊！ 系啦， 好撚唔中意啊！ 可以見咗個老豆去評估佢， 係咯，你咩事都未知。 所以咧，我哋都係咁講，我哋咧就我就嘗試去了解咗成件事先。咁然之後咧，你放心，我諗我哋咁多個人夾埋成個團隊咧，唔會傻到 即係 俾錢 俾十皮八皮個僆仔嘅，係 咯。但係亦都唔係有時唔係錢嘅問題，係錢換唔到。例如，喂個細路仔要煮飯食，係 啊， 煮飯 唔係甚至有啲 幫佢洗衫褲， 甚至有啲網友可愛㗎，即係佢回應翻我哋就話：喂，搞錯你俾幾皮嘢個僆仔，你教壞佢啫， 係咩？買 app 啫， 攞去即刻買翻部 iPhone 啊，買嗰啲嘢啦。 有時係服務， 啦，冇錯，因為講笑啦。OK， 煮飯洗衫， 係啦， 甚至乎可唔可以有人可以陪佢一齊？譬如而家出面有啲義工係咁樣㗎， 系宠物嘅，宠物嘅。咁我冇时间放狗嘅，咁佢可以带个只狗只去放狗嘅， 系 工嚟嘅。我哋唔讲放狗，即系话啲小朋友有咩嘢嘅，我哋可能揾啲专业少少嘅，可以陪下小朋友啦， 系 啊，可以或者系同佢去食下饭，倾下偈啊，倾诉下。 简单啫嘛，等佢帮阿婆咪换灯胆， 系咯，其实唔系一定钱嘅问题， 系 可能会做一啲咁嘅事。即係當然啦，呢啲除咗錢之外，最緊要係人啦。 啊，你係啦， 冇假嘅話， 係啦嗱，我咧就暫，我咧一時間就揾唔到嗱，又答埋你。 Okay. 我記最少我又係喺嗰條 thread 度咧，我哋見到有兩位網友咧已經同我哋講啦，喂。有嘢要做，預埋我。 呢啲 就堅啦。OK， 咁啊， 係啊，我本來想開呢兩位網友名嘅，但係我而家揾唔撚到。OK， 我一定會開佢兩個名。 好嘅，黃仁達啦。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就我覺得呢件事好開心嘅。OK， 係啦，我哋就講咗，就一定會做嘅。 一定會做嘅。 係啦，就唔係鳩吹嘅。 OK， 我哋有前科嘅。 係啦， 係真係會做嘅。 都係俾錢嘅，或者幫到手嘅。 OK， 係啦，咁啊， 唔會話轉緊咗場嘅。 好啦， 哎呢、這个僆仔唔帮得啦，转捻咗场啦，要帮第二个你唔捻会啊？ 抽捻够未咧？ 系啊， 好啦，咁咧就系啦，大致上系咁啦。咁我哋先嗱就开咗呢个头啦。呢、這个个案咧，我觉得冇理由唔做噶啦。咁、我就开 file 啊，而家正式喺呢节度开 file 啦。傑仔 ，OK， 傑斯邦傑仔事件 ，OK， 咁咧就有啲網友就已經好撚自動自覺㗎啦，又通又講又講咗，仲有啊，有啲係強國人嚟㗎，已經話俾我哋聽，捐咗錢去建行個户口㗎啦， okay. 啊，所以。啊！ 嗰、那個係我嚟嘅喂， 唔好成日就話本土啊！我唔使唔使，我又要將啲錢抽翻出嚟俾翻嗰啲人咧？啊！我哋冇呢啲嘢㗎 ，OK？ 咁所以我 大中華交 係啦，我哋好感動嘅 ，OK？ 咁所以咧就呼籲大家啦。如果覺得係需要你想為呢件事捐錢，嗱捐俾蘋果基金又得嘅， 都得嘅， 或者捐俾我哋透過我哋又得嘅，咁我就盡快，我希望可以有一啲進展可以攞到，然之後我會 keep 住喺呢個節目度咧就同大家交代㗎啦。 咁捐款渠道咁點啊，的哥？ 交代咗條數先啦，第一樣嘢啦，打賞錢嗰度而家係26,000元。 因為上一次我哋就啱啱最新最 latest 嗰個，我哋就捐咗10,000元咧，就俾呢、這個夏小朋友嘅即係畫錢嗰度嗰個。 但係中間就收翻啲錢翻嚟啦，所以26,000元啦，嗰次已經。 中間收翻啲捐款。 捐款。 我屌你老母，你可以講到我喂揾下夏小朋友收翻啲錢翻嚟咁樣，大佬。係啊，阿的總啊真係俾我害死。 第二樣嘢，第二樣嘢係咩咧？咁另外咧，其實而家仲有5,000多元嘅，咁我嗰度咧5,000多元港紙我就未抹數，點解咧？因為都講過啦，之前有部分嘅錢應該係7日落咗7日度噶嘛，咁嗰度我要再砌翻先，咁可能咧打賞錢本身喺港紙個 account 度係多過26,000元嘅，呢、 okay, 個絕對要交代 清楚。建行你實未有數噶啦。 建行咧 ，OK， 應該啊，兩個禮拜前6,000多元人民幣咯， 有幾百， 六千好耐冇喐過啦， 有幾百係我啲網友噶， 知道又多謝戰南區。Okay,落嗰邊啦， 我自己捐上去嘅， 系啦， 嚇咁 我喂稍後睇下可唔可以叫阿金英啦，喺佢個花生台嗰個節目，怒炒花生唔使你阿肚噶， 講下 就幫我又呼籲下， 我嚟講下先， 係打賞錢啦，大佬 聽呢個節目嘅有啲達官貴人， 係 即係阿師生啊、馬生啊嗰啲識做啦，講完。 O、okay, K， 知道系啦，最 我 真系好叻。 第二样嘢啦，咁啊，第二样嘢啦，傑斯有同我講過啦，就係、是、關於個 PayPal 嗰度。嗱，麻煩各位啦，search 翻個 email 入唔到錢啊， 入 嗰個問題啊， 問題 係 先 search 翻個喺 PayPal 度 search 翻個 email regasin@regasin.com.hk， OK， 咁然之後咧就會 search 翻到 regasin 本身嗰個打賞前嘅 PayPal account 嘅。 我解釋少少，嗰、那個 PayPal 我哋 keep 住收到錢嘅，但係咧總有一小撮嘅人咧，好似你扮咁樣。是永遠都話入唔到錢嘅，咁我哋冇用，我哋一定要幫你手，定到你啲錢到我哋度啦。咁所以咧，頭先咧就係阿的講過啦，就係你上咗 PayPal 度，跟住點啊？ search 翻 regasin@regasin.com.hk 系啦，系 search 翻 regasin@regasin.com.hk 就一定得嘅。我試過有啲網友係跟我呢個方法咧，係得嘅。咁你就可以入到去我哋嗰個 page 嗰度咧，就可以科水噶啦。 即係我哋好撚簡單嘅啫。 係， 即係無論如何，你啲錢一定要到位啊。 係啦，或者唔得咪交過嚟我哋咯。 你見到人俾人啦，或者寄支票嚟又得，或者咧，喂點都點點點點都得嘅，你知有心。 Okay. 你唔好你唔好话自己冇方法系紧得嘅，我唔捻知你揾咩方法咧，自己谂啦。 OK， 真系啊。 好，咁啊嗱，大致上就系咁啦。咁啊，亦都希望啊金英太可唔可以帮帮手，如果有啲咩渠道可以试到个揾到个 contact， 揾到个联络咧，咁又可以即系提供俾我哋啊。集就系大家一齐出啲力啊，甚至网友原来喂，屌佢就住喺我隔篱嗰个啫。咁咧，喂 ，call 我， 首先幫我買粒波啦，幫我買粒俾佢先。 我識佢個冚帽啊，咁樣，咁又得，咁啊，我哋就即刻，我哋就即刻行動啦。 但記住，而家事實未清楚嘅話，唔好立亂話人個老豆先，唔好話住個仔先，但唔好俾咁多壓力，壓力嗰啲屋企人。 咁除咗呢個 case 啦，打傷前個 case 之外，都要繼續要講翻啦，七一嗰度啦， 哦，七一嗰度。 咁七一其實而家個狀況啦，咁啊 ，Wack 開始砌緊一啲嘢出到嚟㗎啦 ，OK， 咁啊多謝好。多位兄弟啦，亦都落實咗嘅就話第一樣嘢就會有街站嘅 ，OK，街站就呼阿牛咧就應該 confirm， 應該係未 confirm 但係 confirm 咗有個位先， 都係喺翻上年嗰度噶啦， 係啦， 哇就屌你， 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啦，我哋呢度上邊即係 Recordsin 個 studio 裏頭咧，就亦都會有做翻個節目，但係今年要講清楚嘅就係、是、兩日之前民陣公布咗啦，今年嘅七一遊行唔係三點，係延遲多一個鐘，係四點先開始嘅， 系咯， 系啦，今年系延遲咗嘅，咁所以時間上往後嘅集合， 即系鬱文就轉地方， 民陣就轉時間。 喂，七一遊行轉咗啊！時間 四點鐘，咁啊， 我真係覺得戇鳩，三點同四點有撚分別咩？仲撚曬？ 唔係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我哋無論約網友啦，往後所有嘅嘢啦，包括個可能到時個節目都好啦， 時間都唔會變， 啲嘢咧係會。啲嘢可能係會褪遲咗，咁呢個咧就要等到去二十號後先公布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 ，email 咧就已經覆緊㗎啦。 係啊，好多人都報咗名做義工啊。 confirm 咗人士係咩？先係多謝翻幾位朋友嘅。咁七一本身嗰度嘅捐款咧，我哋大約收到2500蚊。係啦，咁樣。 哇，唔夠喎！要多謝聖風聖馬嗰啲，唔該。 要多謝。 聖師聖馬嗰啲，唔該。 要多謝翻幾位朋友。咁繼續都係啦，繼續翻 email 翻去 recordsin@recordsin.com.hk， 題目寫翻七一遊行，因為無論喺人義工上啦，咁甚至或者喺一啲捐款上，我哋都需要嘅，咁啊麻煩各位啦。 好啦， 咁 就 七一見噶啦，到時候。 係啊， 我應該七一見噶咯。 唔係嘅，仲有一集嘅，應該一定會揾你 嘅。後位下一集又嚟過咧，係咪？下禮拜五啊，大佬，屌你第五次財委會啊！ 仲有一個係啦，6月13號。 喂，六月十三號， 大家進度。 咩嚟嘅？ 立法會最後一次財委會撥款啊嘛。 哦，喂，我唔知喎。 新界東北啊嘛。 又係嘅， 因為六月六咧就係話，因為過唔到要延遲。 延遲變到13， 所以變咗六月十三。 係。 仲有進度。6月22號。 喂，唔係啊 ，sorry， 唔係你講六月十三號咪即係下禮拜五咯？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個同一個日子嚟嘅。 6月22號 投票。 之前兩日咧，你可以 download 個 apps 去投票噶啦。 係啊。 我好撚唔鍾意啲税票啊，咁我講一樣啦，即係學民方案，屌你老，你點可以唔投呢？屌你老咪好，係咪先？啱啱啱啱啊， 得 係咯，係咪先？ 都啱聽嘅，係 OK。 當然啦，係我鳩啲啦，話聲咧又無啦啦。 唔係我諗緊，我哋呢個節目係認真唔持平嘅， 持平我哋， 所以我頂啞撚咗。 係啊，話聲咧，係啊，你可以唔投學民方案嘅，但係冇得揀。 不如另嗰兩個方案都唔記得咗啦， 人力方案同埋三鬼方案。 啊屌！ 三鬼方案聽個名都驚，都驚啊！鬼 唔係啊，我有一個三鬼方案㗎。文米啦，同埋打小人啦，同埋扶基嘅啦，有三位方案。 我以为三鬼系黄毓民、萧若元同埋阿郑经理。 喂，呢个头喎， 呢个我头啊，呢个三鬼我头啊， 系 掂晒。 OK， 好啦，今日咧非常非常非常多谢呢个金英啦 ，OK， 真系好多谢我啊。 咁啊，有机会啊，祝我上去巴生同你做翻集节目啦。 祝埋我啊。OK， 咁啊，嚟紧留意住网店啦，我都唔記得邊一集啦，總之呢個禮拜咧就係網鏈第100集噶啦，咁啊阿馮應該會有特別嘢嘅搞。 哦，呢個100集真係大禮喎啦， 好長 啊！呢個留翻自己，你慢慢自己發掘啦。 阿馮都未度好啊， 我都搞唔撚掂俾你聽。咁啊，留意住 Recordsin 所有嘅節目啦，仲有嘅就係睇世界盃、買撚睇 TVB 啊，記住啊，聽住 Recordsin，OK， 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OK， 好啦，拜拜。 曾知道日出会近，当恶梦演奏伤口太深，仍拒绝怀着怨恨，失落中自困，凭自信遮挡天意，以细心精巧处事，以爱心真挚来成就大意，从不悲亦从不亢，处处尽求仍开朗，雷暴雪薄过了定会见到好风光，恒心坚定从不放，为你善存曾奔往，期望以大爱感动枯竭地方，当厄运演奏伤口太深，仍拒绝怀着怨恨，自困，凭自信遮挡天意，以细心精巧处事，以爱心真挚来成就大意，从不悲亦从不亢，处处尽头仍开朗，雷暴雪薄过了定会见到好风光，恒心坚定从不放，为你善存情奔往，期望以大爱感动枯竭地方，路点铺全力追送，绝处尽头仍开朗，雷暴雪扑过